伤心。

只能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。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，躲在我的屋檐下哦，睡在我的被单里哦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答答。 速度见证一场前所未有的梦，你看

照亮整个沙漠。

好事，我从来都不会介意， 不介意， 躺在怀里让我们 穿越整个季节， 怎么不知不觉你也睡梦里，就这样静静地牵着你的手走过 时光，幸福。